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urn your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发财！利是到来，两蚊利是到来， 俾咗你啦，俾咗你啦，系咯。喂，咁啊，即系喺度同大家拜个年啦。其实嗱，我就琴日同阿生咧，就同听众们就拜咗年噶啦。咁啊，今日就俾阿 Abby 同埋阿青咧啊，有啲咩说话同啲听众讲咧？ 我希望咧，所有嘅听众咧，都好似我咁可爱啦，遇到一个咧锡自己嘅老公就最好啦。 哇！即系 哇，几大嘅祝福啊！呢个 系咪祝福嚟噶？其实我理解唔到。 对阿 Abby 嚟讲一个祝福，但系对佢老公嚟讲一个咒诅。 咁 对听众 嚟 讲 咧， 嗱， 唔好 讲 衰嘢。 系 啊，清啊，清 啊。咁我祝大家猪年咧就猪龙入水啦，同埋即系大家都揾到自己心爱嘅人。 好啦，咁啊，即系嗱，嚟到呢、這、一个新蒸头啦，我谂你哋都有四出拜年有冇啊？ 梗系有啦，一日走几场啊？ 哇，你系周围派利是喎，定系斗利是啊？应该 因为啲朋友咧知道我已经开始派利是咧，即系年28嘅时候咧已经 book 定，喂，我约定你星期几，我就上嚟你屋企啦。咁 哇，咁而家兴咁样样噶？ 团拜啊嘛，都会噶，我都有啲身边嘅大学同学啊，尤其系未结婚嗰啲咧，就话喂，唔好谂住走咗去，谂住几时出嚟咧，大家食个饭，我哋即系围埋一齐嚟个团拜咁样。 即 系 成年唔揾咧，突然间就会行出嚟同佢讲，好耐冇见啦，不如约食饭啦。 我同你哋两个相反啊， 点解啊？ 因为我身边啲朋友咧，又系话不如约新年食饭咁样样啦。咁我哋其实有一半系结咗婚，一半系未结啦。咁我哋又因为其实又唔系话去到好熟嘅程度。点样讲呢 ?100% 就有五成熟咁样啦。咁然之后呢 咁样咁分得咁仔细。 唔係因为我哋几个未结婚嘅就会即係我哋都有同一个諗法喎，就係话不如过咗一月先啦，即係正月先啦，咁好似出嚟要特登人哋派利是俾我哋咁样。咁、我哋就会觉得有啲唔係几好意思咁样。 你唔收咪得囉。 咁你又先 又。咁你又唔可以唔收㗎喎，咁利是咁你冇嚟拒绝啲利是㗎。 係咁但係头先好似好猴琴咁你话喂利是到来啦。 你 知道 我 要红 啊！你哋 咩 都 见 住 玩 嘢啊！ 原来系咁样样嘅，但系真系其实去到呢一个新年派利是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 系啊，咁你派多封俾我啦。 系，当然冇问题啊！ 多谢 Kenny， 我都派你，开心啊嘛！ 喂， 你应该封俾我个仔添啦，你自己啊蛋都未有一只啊，仲喺度问我攞利是，你好唔好意思啊？ 留到人生咁样样喎。蛋都冇隻，仲唔反击？ 唔系咯，我系你即刻今年嗱嗱咧， 你快啲祝佢咧，今年咧抱多两个。好啊，今晚翻去开工啊， 睇佢 惊 唔惊？ 喂，但系嗱，即系去到新年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咧啊，侧边嗰啲朋友又好啊，或者可能有啲亲戚都好啊，派利是嘅时候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举动咧，表现出嚟咧，要系俾人一种好恩爱嘅感觉？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事完咧，我就早几日就食饭嘅时候咧，就讲起啦，即系嗰时候有啲朋友都已经喺度商量紧噶啦，就系话啊嚟紧咧新年要派利是咁，咁咧就讲起派利是嗰阵咧，需唔需要另一半喺隔离，又或者系边一个负责代利是？你知啊，唔知 Abby 会唔会啊？尤其是当同老公两个一齐出街嘅时候咧，会唔会啲利是系要喺个女士手袋入边保管晒啊？咁跟住咧派利是嗰阵咧，需唔需要老公企喺隔离啊，翘住手派咁样啦？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咧，好在意噶，好在意会唔会系一齐派， 又或者系会唔会话我派嘅时候咧，另一半喺隔篱系做紧啲乜嘢嘢咧？会唔会喺度拗紧脚啊？定系点样样咧？即系佢会好在意，会俾人感觉就系话啊，一齐去将呢啲利是派出去祝福人咧、嗯，究竟另一半企喺边啲位置咯？ 其实我真系会噶，因为特别系我第一年派利是嘅时候咧，跟住我已经预先即系做好贤妻嘅责任，我就喺屋企咧分门别类啲利是，可能边一个利是封就入边系咩金额嘅，我已经分好晒噶啦。然之后咧会入开个袋仔，跟住派利是嘅时候咧，我系一定要老公派，我自己系唔派嘅。然之后咁我喺侧边做咩咧？我系翘住佢对手，然之后等佢双手派利是俾人哋。一定要我哋一齐喺现场，因为我觉得个感觉系头一年派一定要好似好恩爱，话俾人知我哋一齐派俾你呀、啊、咁样。我系有呢个感觉嘅。 因为嗱、我个朋友正正就系啦，佢话咧试过咧有一年佢好唔开心嘅，就系、是、当佢派利是嘅时候咧，佢老公好似好唔在意啊，即系例如话老婆喺隔篱就喂派利是啊派利是啊，跟住个老公就你派啦，甚至乎将佢自己袋入边嗰啲嘅利是递埋俾个老婆，跟住老婆就派，跟住个老婆就唔明啊，点解你唔派啫？即系嗱，当然佢冇讲出嚟啦，谂住哇新蒸头，唔好即系啊大家动气啊，咁于是乎就好啦，咁我派埋佢咯。但系佢就会觉得成件事就系好似好分开，两公婆唔够同心去做一件事。咁甚至乎佢有时候会有错觉，就系觉得会唔会俾人一种感觉，我哋好似好唔恩爱啊，大家好似好冇默契咁样样啊。咁、所以咧，佢哋会真系谂好多。我喺度谂， 如果佢叫佢老公派利是，佢老公就就派晒啦。咁又佢会唔会又觉得点解唔一齐派啫？ 所以嗱， 真会谂得太多。 所以就系咯，就有啲人就会喺度谂啦。因为其实呢一样嘢翻翻去咧，就好多时候佢哋会好在意，就喺人哋眼中去睇自己同自己嘅另一半够唔够恩爱。嗱，其中一个例子又系嘅，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有个朋友同我讲啊，咁咧就系原本我哋咧就去一个地方，一班朋友食饭嘅。当咧去到呢一个餐厅嘅时候咧，咁因为佢嘅另一半咧就未到。咁而我同我即系太太就喺度啦，即系同埋佢三个一齐去。去到门口嘅时候咧，佢就话：不如你哋入去先啦，我转头入嚟。咁跟住我话吓，点解啊？佢话我要等埋我另一半先至入去咁样样。 咁又咁又夸张咗啲。 我觉得呢个好 sweet 吓，又好 sweet 啊！ 因为我都试过同样嘅情况， 系 就我嗰次系去饮嘅， 系 咁跟住咧我就同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啦，咁佢就冇利是封人情 啊， 咁因为我都冇多，咁我同佢出去买啦，买完之后就即系翻去嗰个地方，咁就一齐上去再即系入去坐低咁样样啦。咁因为我哋佢嘅另外一半咧都系我哋识嘅，咁、但系就即系佢嚟紧咁样样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喺嗰度等埋佢咯，跟住我就心谂，唔系即系我唔系心谂啦，我就吓咁一齐等啦，即系我都唔想一个人上去嘛，问题。咁跟住就一齐等埋佢个另一半嚟到咯。 咁、你又唔识做啦，人哋本身就系想两个人自己一齐行入去，就要加埋你而家就 十秒都唔够。 因为我头先就系点解讲起我呢个朋友，佢嗱，如果纯粹系等埋，即系啊，我一个细心嘅表现咧，惊嗰个另一半嚟到嘅时候唔识路入去又好啊，又或者自己一人入去唔自在又好啊，咁呢个就 系 好 sweet 啦，系咪？嗱，但系我呢个朋友，我后屘了解过咧，我又觉得唔系咁单纯嘅，即系佢咧真系有一种感觉，就系话佢会觉得啊，因为以前我都听佢讲过噶啦，佢觉得咧一个人行入去。见一班朋友呢，其他朋友会諗一啲嘢话，点解你自己一个人入嚟先嘅，你同你嘅另一半冇嘢㗎嘛。即係佢会有少少呢一啲咁样嘅感觉。 有冇咁成熟啊， 咪但朋友成日见我又觉得唔需要做呢啲嘢，即係除非係好耐冇见嘅朋友。 你讲起就我真係要讲一个故事俾你知啊。即係话说呢，又系讲緊呢同一班朋友食饭。咁其中呢就有两个女仔，咁就早到咗啊，咁我第三个到啦。咁我喺度食饭嘅时候讲起啦，啊点解佢哋咁耐都未嚟嘅呢，其他人。咁当中呢有一对嘅朋友呢，佢哋系结咗婚，有两个小朋友㗎啦。咁就一路等都未嚟喎，咁隔咗一阵之后呢终于都嚟咗啦，就系呢嗰一个嘅太太嚟咗先嘅，先生未到啊，咁直间呢亦都有另外一啲朋友都嚟咗。咁跟住后咩呢，我呢两个女仔朋友呢，咁因为我哋坐嘅位置都隔得稍微开少少嘅。咁我听到佢哋两个字字浸咁细细声讲，大声笑咁样。咁我就八卦问到你哋讲緊啲乜嘢呀。咁跟住后咩呢，佢哋就开始喺度议论，就话我哋喺度讲呢，点解淨係太太嚟先生未嚟，一定係呢佢同佢老公唔啱。 一定是闹交。哇，真系、 啊，好无聊啊！ 跟住我就话，点解你哋会咁样觉得咧？咁嗱，跟住后屘佢哋就仿佛吓金田一啊，定系福尔摩斯在身一般咧，就系分析啊、推理成件事啦，有晒前文后理嘅。跟住后屘又抄翻啲 WhatsApp 出嚟啊，因为佢哋又睇翻啱啱复 WhatsApp 嘅时候啦，咁讲紧就啊，你哋喺边啊？仲未到嘅咁，咁佢哋攞翻嗰啲对话 call 翻出嚟啊。咁老公话咧，要突然之间咧，好似话唔知要处理一啲事，边有咁巧啊？一定系佢哋闹交，系啦。咁你见到跟住嗰个太太自己讲嚟嘅时候，你见佢若有所失咁嘅表情，九成九中噶啦咁。 哇！ 咁跟住后屘咧，我哋就喺度食嗰餐。 先，你嗰两个朋友系咪失婚妇人嚟噶？ 唔系，又唔系嘅，又唔系嘅。但系我对于佢哋嗰种嘅创作力同埋嗰个嘅推理嘅大胆程度咧，系甚为佩服嘅。咁嗱，至于之后后续嘅事情发展如何咧，转头翻嚟同大家分解一下。之前咧就讲起我去即系朋友一个饭局嗰度啦，大家就食一餐饭。咁啊喺席间咧，咁我就即系身边两位嘅女性朋友咧就讲起，咦，我哋身边嘅呢一对夫妇朋友嚟到，太太又出现，但系先生就未到，佢哋两个系咪不和咧？咁当我再插把嘴落去嘅时候，说服话你哋唔好谂咁多之前咧，佢哋已经将成个故事系构思咗出嚟噶啦。 佢哋系冇理过你感受， 完全冇理过， 是不是当你冇到咧，其实 佢甚至乎咧系听。听我讲嘅时候，佢你识乜嘢啊？ 哇！ 佢系咁样样啊！ 佢系嗰张平时追开连续剧嗰啲摆咗喺现实生活嗰度。 你唔 好心，你就唔好入去坐住先啦、 啊。我唔想啊，大佬啊！咁有时候你都到咗咯，我点解要咁肥忌咧？咁嗱，重要系你有时候你要明白就系咩咧？就系、是。当女士佢哋对于尤其是爱情啊或者系对于一啲睇人嗰种嘅第六感呢系好确信嘅。即系举一个简单嘅例子，佢哋有时候会觉得呢某一啲人同某啲人系有暧昧嘅，某啲人同某啲人其实系一齐嘅，地下情啊，又或者某一啲人呢可能系同性恋嘅。即系佢哋当个 radar 着咗之后呢，你点样去说服佢话你唔识㗎啦，你睇人边有我咁准 呢？即系发觉生活圈子永远都系有呢啲咁嘅人存在。 系真系有㗎嘛。 任何地方都会存在呢啲。 跟住咧，就一路听佢哋讲，我插唔到嘴啦。跟住食下饭嘅时候，食到中后段啦， 都仲系你哋三个人食紧。 唔系，仲有其他。头先我都话太太都喺度咯，太太都喺度。 跟 系啦，咁啊，终于咧，先生都嚟埋啦。咁咧嚟到嘅时候，咁佢当然话，唔好意思啊，即系迟到啊，咁样样啦，咁 跟住咧，望人哋啲眼色啦。 嗱，咁佢哋两个就当然喺度笑笑口咁样样讲啦。跟住咧，我就喺度观察，睇下呢个先生同埋太太佢哋即系究竟系咪貌合神离啊？ 哎、你俾佢哋影响咗啦。 唔系，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哋 投入咗佢哋讲嘅说话当中。 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哋冇嘢啊嘛。咁我，但我都好怕，你知啊，有时候我真系开口夹着你，一阵讲咗啲嘢得失人就唔好啦。咁、但我见到啊，当先生坐低又唔系啊，太太。都照样就去喂，留咗啲嘢俾你食啊，乜乜乜啊，快啲坐低食嘢啦！啊，头先我哋讲紧啲咩？咁跟住后屘我就忍唔住问啦，我话其实你哋有冇不和啫？ 开玩笑咁问，问题好似好。好私人咁样样，你知 唔系？因为我同个男嘅好 friend 嘅，我同男嘅好 friend 嘅。 咁点解你唔单独私底下问佢啊？ 因为我跟住第二个问题就问我听呢两位女士讲，因为嗰两个女士好 friend 嘅。 因为 我 个 听众咧都好想知呢一个问题。 我嗱头先 你系乱交嗌过呢个举动，睇嚟系。 系啊，有少少。喂，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头先佢咁样分析件事俾我知，我想睇下。 喂，但系呢两个女士表情系点啊？嗰刻即系哇，你把我上台搞咗。 其实喺我问呢一个问题。之前咧，我有问过嗰两个女仔嘅，我喂唔系、哦，我真系觉得佢哋唔似有闹交、哦，我不如问下佢哋啦，你咪问咯，佢真系咁样讲嘅。 哦，即系带翻你， 你可唔可以先讲咗呢个重点先啊？ 都可以，咁于是乎我就真系头先就问翻嗰一对嘅夫妇啦。咁当然佢哋话黐线嘅，佢哋都谂得太多系咪啊？咁所以咧。有时候你都咪话有啲人即係话哎点会咁幼稚，真係諗你哋夫妻呀、啊、或者情侣前后脚入嚟就会判断你哋嘅感情呀、啊、有啲咩嘅状况出现。 咁咪到而家嗰对夫妻都系冇事㗎。 冇事嘅。甚至乎喺嗰次嘅食饭入面呢，听到呢对夫妻讲个太太呢突然间呢好小鸟依人咁样呀、啊、即係依偎住喺自己嘅老公隔离喺度讲话，其实我哋结婚之后呢都好少闹交。真系冇乜几可闹交咁滞，都算系几少冲突。 发生啊，佢哋系讲话。 但呢个依偎嘅动作系你问完佢哋个婚姻生活有冇问题之后嘅发生噶嘛？ 系 系咯，即系佢食饭之前其实佢冇谂住依偎嘅。 系 你问完之后，我特登挨喺老公隔篱。 即系呢个系下意识咁样样系嘛？即系有时候都系啊嘛，即系可能例如话咧， 咁如果佢真系有啲不和，咁佢做呢个动作嘅时候，佢哋两个都应该系有异样噶， 吓系嘛？嗱咁啊唔知啊，即系有时候你知啊嘛，好似例如话啲咩外母啊、奶奶啊，可能有时候朝头早见到个家嫂嘅时候咧，系咧。我个仔阿强对你点样样啊？咁可能就算明明同阿强之间有啲芥蒂都好啊，忽然之间咧，可能就翘住老公只手，唔系啊，阿强其实都几锡我噶，即系可能呢啲位啊，唔想令到人哋有误会啊。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有啲真系做尤其是系太太嘅话咧，好怕哪怕系自己嘅爸爸妈妈啦，即系最怕就系自己爸爸妈妈。觉得自己嘅老公对自己唔好嘛，咁于是乎尽量咧最容易就系喺自己屋企人面前咧就系表现到好恩爱啦。咁另外当然啦，喺奶奶或者系老爷面前咧，咁有啲太太就会自己主动啲去做一啲晒恩爱嘅行为嘅，即系例如我唔知阿 Abby 有冇见过咧，其中一个我见过，我觉得好好笑，我唔知系咪好做作地刻意去咁样做出嚟嘅。我记得有一次受邀请咧，就去咗一个朋友嘅屋企食饭，家庭聚会嚟嘅。咁当中呢一对嘅夫妇，佢嘅父母部分嘅屋企人都喺度嘅。咁喺张圆台食饭啦吓，跟住咧平时啊家嫂冇咁细心噶，但系当晚食饭嘅时候咧，老公食只鸡髀啊！ 即系夹个餸已经系比平日嗰个表现咧系有好大嘅反差啦。 系啦，夹餸俾老公都算，嗰句对白咧生硬到好刻意系掟出嚟嘅时候，你听落去你就觉得哇，嗰句说话好明显系想讲俾人听噶、 啊。 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呢啲嘅光景，你觉得？ 黐线啦你！咩嚟与生俱来？ 你错啦！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 Abby 嘅做法呢一啲系低手啦，去夹俾老公话老公啊。我都有啲渴啦，你觉得呢咁样样咧，老公就会自己共去厨房斟杯茶俾佢。 你真系太睇小我，我连呢一句都唔使讲。 一个眼神啊， 系啦，我望一望个碗，咁样，跟住，系啦，跟住老公又，系咪饮汤啊？梗系啦，系咁样噶嘛，睇小我。 乐活玩家。 情侣又或者夫妇之间一啲嘅恩爱表现做出嚟，有时候系为另一半而做啊，定系为身边其他人而做呢？今晚我哋探讨嘅就系呢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面我都见过咧，有一啲嘅即系夫妇之间相处又好，或者情侣之间相处又好啊，做嗰啲嘅动作咧，好明显系想做俾周围嘅人睇，仿佛系要获得大家嘅认同，就系、是、啊，我哋 OK 噶。冇問題㗎，關係幾和諧、幾融洽、幾 sweet 㗎咁嘅。咁其中一個我見過嘅就係、是、當喺屋企人面前啊，即係你平時見佢哋之間都未必有咁多親密嘅行為接觸，佢哋彷彿咧突然之間咧會係要求多咗嘅。其中我聽過咧就係、是、一個男性朋友同我講啊，平時咧想係拖下或者攬下咧，個女士都會覺得唉唔好黐住啦，即係會咁樣樣嘅， 會嘅。 咁跟住咧，到可能係某一啲佢都唔係好掌握到嘅，可能通常就係一啲家庭聚會啊，又或者朋友聚會咧，忽然之間咧，佢又會嫌咧自己另一半拖得自己唔夠多，有時候甚至乎會覺得咧就係話有冇搞錯啊？你只係掛住同你啲朋友 social 啊，都好似冇關心過我需要。先唔好講話你會唔會拖下我啊，攬下我啊，喺人哋面前就搭下我啊，即係唔係呢一啲先啦、啊？甚至乎慰问多句都冇喎、啊，问下我口唔口渴又冇啊，睇下我有冇啲咩需要又冇啊，咁呢啲表现就好失准咯、啊。 但我觉得咧，点样先为之特登要 show 恩爱咧？就系、是、当你有比较嘅时候啊，因为譬如咧，即系我讲话一年先见一次位亲戚啦，即系新年呢啲时间啦。譬如咧，我翻我爸爸妈妈屋企食饭啦，咁我有我嘅哥哥同埋我细妹嘅。如果佢哋各自带咗另一半翻嚟食饭，即系我哋啱啱过去嘅团年饭咁样啦，有三批人喺度咧，我就会特登叫我老公，譬如咧，我食嘢污糟咗，我要抹嘴，你帮抹啦，我一定会咁样嘅。但平时我唔会嘅，系啦，因为平时嗰阵得爸爸妈妈喺度咧，咁我会自己攞手攞自己抹嘴嘅，即系只手都唔系跛嘅，我好喐嘅。 嗰啲时候跛咗。 系啦，但系譬如我见到我哥同埋我嫂咧，即系佢哋咧，喺等食饭嘅时候，即系翘住啊，然之后我哥又会揽住佢条腰咧，跟住我就会话：你快啲揽下我啦！即系我真会发脾气，话你唔揽我啊，揽实啲啊，咁样咯。系啊，我会特登我会特登做俾佢睇，话其实咧就唔止我哥我嫂恩爱嘅，我嚟俾你更恩爱，咁我会有少少比较。 喂，会唔会有啲幼稚啊？你个谂法 系？但我见到我家姐同我姐夫有阵时，佢哋都会做呢啲恩爱嘢，即系佢哋系好自然咁样做出嚟嘅，即系我姐夫都搭住我家姐腰，或者坐喺沙发会揽住我家姐咁样。跟住我系试过有一次同你讲，使唔使咁黐缠啊？即系我系咁样同你讲咯， 即系惊死你见唔到嘛？谂住， 跟住佢哋就缩开咗只手啦。 唔系，佢冇谂到阿妹话咁暴徒嘅话，啲酸味咧， 我同你调转， 做多咗啊！家姐，哎呀，做多咗。但我唔知阿清你会唔会，即系如果你男朋友上嚟同你屋企人拜年，你会唔会都觉得要啊特登拖多啲手或者亲热多啲咧？ 我对屋企人我就觉得，即系我暂时觉得唔需要啦。但系如果你话喺啲唔系咁熟嘅朋友面前，可能我都会嘅。 我反而屋企人面前唔需要啊， 唔需要啊。 你唔惊有时候会见到话咁疏离嘅你哋之间？ 咁你揽唔成，你唔代表疏离噶嘛？你其实喺佢平时嘅行为之中都已经睇得到噶喎。即系譬如我大姐夫咁样样啦，即系佢哋我同我大姐夫同我大家姐都唔会话成日喺众人面前有啲好恩爱嘅动作，咁但系你会见到姐夫咧成日都做好多嘅嘢，好细心，即系例如帮佢斟水， 哦、 即系例如可能系俾件衫佢披，咁、其实呢啲都好睇到噶，唔需要一定要好亲密 的。唔系因为嗱，头先你起码都有做呢一啲啊嘛，我见过有好多时候点解即系嗰啲外父外母啊，又或者系爸爸妈咪有疑问咧，就系、是、会觉得。你嘅另一半嗱，唔一定係先生嘅，有時候連可能嗰個太太啊，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啦，可能喺嗰個聚會入面表現到好似好唔在意，好唔想逗留咁咧，咁就會覺得，咦？佢有咩事啊？其實佢係咪唔好想留低啊？咁點樣表現出嚟咧？例如就係啦，可能好多時候。一方咧就主动做好多嘢，但另一方咧嗰个回应咧表现得好冷淡。例如话食饭嘅时候咧系咁一个夹俾另一个，另一个咧好似咧，好啦，咁你埋到嚟啦，唉食啦，但系又唔好 appreciate 咁样样嘅，跟住同佢讲嘢咧，答嗰啲答案啊，好骨雷锤啊，即系问一句答一句，好似掟多只字都方死蚀底俾你嗰啲咁样样咧。但系你要明白，有时候呢一啲人佢嗰个表达方式咧，唔系唔想留低，纯粹系因为。我讲嘢系咁噶啦，我个人就系咁率真噶啦， 好实际。 咁系啦，呢个系我个人嗰个嘅即系性格系咁样样嘅。咁只不过佢就系、是、我从来我唔会刻意去做一啲嘢出嚟去 please 其他人，或者话俾人知嗱，我爱你，我收喺个心入边，我唔使做俾人睇系嘛。即系我平时对你好，有啲人都系噶嘛。 太收埋又唔系几好。 嗱，有啲人真系噶嘛，例如话好得意，我唔知道有冇听过，有啲人咧，佢哋真系一齐咗之后咧，男同埋女喺度大家discuss 翻啊，甚至乎可能再激进啲，可能会闹翻闹交咁样闹翻出嚟啊！个男嘅就可能会觉得就喂，我为你做咗好多嘢噶咯，已经系跟住个女嘅放乜？你为我做咗啲乜嘢嘢啊？喂，去屋企食饭嘅时候，你又表现到好唔主动，索鸡髀都唔夹多只俾我啊！跟住可能平时喺日常生活入边，你照顾咗我几多？定系调翻转头我照顾你多啲啊？咁即系呢一啲咁样样嘅闹交啊，即系讨论都枕住系会有，而你会发现咧，男同女睇嘢。是真系会有落差噶嘛？咁跟住你慢慢 好大落差添， 真系噶嘛？咁而喺嗰个过程入边咧，即系一个男士咧就开始会慢慢去探索同埋学习，咦有啲嘢可能真系有必要系做俾人睇嘅。 头先 Abby 讲嗰啲恩爱嘢咧，即系动作啦，揽揽锡锡咁样样啦，我觉得喺朋友屋企人面前，即系可能我见到我个朋友咁样样，我都觉得少少眼冤噶啦，但系因为佢系我朋友嘅话咧，我就接受嘅。但系有阵时候你会喺啲公众地方见到啲人咧揽揽锡锡嗰啲咧，即系情侣啦，我就会觉得哇，即系点啊咁样，即系我会觉得你想点啊咁样样咯。尤其是喺地铁车厢嗰啲咧， 你话喺地铁揽下锡下嗱，如果唔太过分， 佢系全程车咧，可能即系可能我搭五个站啫，有一次，咁佢五个站咧，佢两个咧连体婴咁样揽住咧，唔讲嘢嘅，跟住就咁。黐住咯，两个 人情未了啊，搓住嗰个，my love， 搓住嗰个。 跟住我喺度望嗰一男一女，跟住个女仔系全程眯埋眼啦，即系瞓着咗咁样样啦。跟住个男嘅就咁样，即系佢个女仔矮过去噶嘛，咁去到个男仔心口，咁个男仔个头自然就可以砸住个女仔个头咁样样啦。你明唔明呢个动作先？ 系明。 系啦，咁跟住全我搭嗰五个站，佢哋都系咁样冇喐。 其实个女仔咪晕咗啊，撞邪中角，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你唔得呢啲噶。 噶， 我唔得呢啲， 我 OK 噶、哦， 有几 OK 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如果譬如一个火车或者地铁嗰度多人，然之后一个男士好似为咗保护一个女士， 唔系你多人 俾人撞到咧， 如果多人 你更加唔应该揽到黐住咁样样啦。 即好似樹熊咁攬到十不十，然之後你可以驚死嗰個女仔俾人撞到咁樣咧，我就覺得呢個安全感係好好 嘅。係喂，但係咁、啊，我想話咁，如果你連呢一個都接受到，我唔知道你之前有冇睇過一條片咧？咁就話説一對嘅情侶啦，話呢一個嘅親熱嘅行為舉動，我諗唔係個個都接受到。我睇到嗰條片我都嘩然，咁就係講咧有一對嘅情侶，兩個就坐咗喺張長凳嗰度。係。咁嗰個男嘅咧，即係我唔知點解啦，佢。就望住，即系可能做紧一啲嘢啦，睇紧一啲嘢啦。个女嘅又喺玩手机啦。但系佢最奇怪嘅地方就系咩呢？呢、這个男咧，佢有呢个鼻哥啊，要被采矿嘅需要， 有啲痕啦。 嗱，我都唔知系边度痕吓，但系总之佢嗰个鼻孔入边需要揾啲嘢去填塞咗佢啦吓。咁嗱，佢有只手空出嚟嘅，但系佢又唔系用自己只手去满足自己鼻孔嘅需要，佢用自己只手捉住佢隔篱女朋友嗰只手。就将女朋友的手指就塞入自己的鼻孔入面。 哇好恩爱呀、 啊。咁呢佢仲要系呢撩到呢系非常之陶醉咁样。 咁女仔唔反抗。 嗱、那个女仔嘅反应系点样呢，我都形容佢系似系撞邪一般。佢因为呢佢目无表情一般完全麻木咁样呢陶醉于佢嗰个嘅手机世界入面。咁而佢隻手呢仿佛就好似冇意识嘅一般呢俾佢隔篱嘅男仔系操控住啊！个男仔咧将佢只手嘅手指咧系喺佢嗰个鼻孔入边啦嘅四周徘徊啦，进进出出啦、 啊， 完全系冇半点反抗嘅意图。 呢、這个女仔先系晕咗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恭喜发财！港九全商居恭祝大家猪年行好运。旺角、铜锣湾及上环店初四启事， 新春大吉，万事胜意。马伯良安宫牛王丸恭祝全港市民龙马精神。马伯良药厂同仁鞠躬。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欣婷，乐活玩家。 两个人啊喺埋一齐嘅时候，有时候即系情到浓时情不自禁亲热起来嗰阵咧，又真系要挡都挡唔住。只不过系在于身边嘅人咧，能唔能够接受，能唔能够体化咁解啫。 咁你能唔能够接受啊？ 咁嗱，真系视乎佢。 如果你老婆攞你只手嚟撩， 系咯， 得唔得咧？ 我会反问一句，你只手好忙咩？点解要用我只手？嗱，不过可能 我不忙啊，你唔爱我啊？ 系啦，嗱，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好多时候你为咗要证明你自己嘅爱意。你愿意为对方有几多牺牲呢，佢可能要你做一啲你觉得系唔应该做嘅事，但系如果你唔做嘅话呢，佢就会去对你有个质疑。头先咁样讲呢，例如话可能真系啊 ,let's say 啊、你嘅另一半要求你俾隻手佢去采矿 ,ok? 咁其实呢佢自己本身有隻手系空咗出嚟㗎，点解佢唔自己做呢，就因为我要去证明一样嘢，你对我有几爱啊嘛，好多时候都系㗎，你如果系爱我嘅话你或者会愿意为我去做一啲厌恶啲嘅嘢㗎嘛。 但我曾经喺好细个嘅时候都都有做过啲我而家諗返觉得好核突嘅嘢。 係。 但係我唔知会唔会得过佢呢一个呢，就嗰阵时同我嗰阵时嘅男朋友呢，就即係其实我系特登咁样做即係做呢件事嘅，就係、我飲咗一啖汽水、然之后我再喂佢飲。 哦，咁 唔系先口传啊， 系 即系接吻式， 我系饮完一啖汽水之后，我直接嘴落去个嘴度，然之后将嗰啖汽水传入去个嘴度。 呢啲系咩咧？ 然后跟住我即刻离开，佢系惊讶嘅，但我就逼佢吞咗佢咯。 呢啲我称之为就咩咧？古代食迷药啊，古代入面咧有啲人咧可能昏迷咗， 嗰啲你唔明啊？ 咪猪蛇毒都似系类近。 我而家系做唔出呢件事啦，真系，我都觉得系有点摇核突。 嗱，个咩心态咧？ 唔知啊，细个就系可能你爱我就咩都要， 同埋系咪因为你觉得咩食咗我口水尾嗰啲要听我话嗰啲，系咪有嗰啲嘅谂法？ 我都唔记得系咩心态。 系一个证明啊，系。 我就纯粹想。 整蛊佢咁样样咯。 系啦，咪即系真都系噶。其实你谂下，细个尤其是读书嘅时候咧，有好多好所谓无理一啲嘅要求啊，或者系要去证明你对我爱咧，会要求你某一啲行为举动系你应该要配合我嘅。 唔系，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咧，因为我读女校啦，咁就有一个即系同性恋嘅一对同学啦，咁咧我同佢哋两个都 friend 嘅，即系都系一齐玩嘅一对人啦。咁有一次咧，佢就话要整蛊佢嗰个女朋友啦。我真系觉得如果系我应该会，我会捅佢嘅。就系咧，佢女朋友同佢讲，佢要去厕所大便，喺学校里边嘅。咁跟住咧，佢就约埋我哋啦。然之后我就话喂，跟埋嚟咯，入去整佢咧咁样样。跟住我就心谂点样整佢咧，即系佢闩埋门喺个厕格里边。咁然后咧。佢就拎咗一堆嘅纸巾，湿水，因为嗰啲厕格咧系个顶系 空 可以掉入去，跟住佢就不断咁样掉啲好湿嘅纸巾入去嗰、那个佢女朋友嗰个厕格里边。 点解要咁做 呢？然后佢女朋友咧就应该如紧厕啦，咁就又冇谂到突如其来有咁湿嘅一堆纸，佢就喺入边系咁狂嗌 啊咁啦， 系啦，然后跟住佢个男朋友即系我个同学啦。佢就喺出面笑得好开心。 哇！呢啲欺凌嚟。 然后咧，我系完全理解唔到呢个咩举动。但系后屘嗰个女仔，即系佢女朋友啦，即系去完厕所出嚟啦，手都唔洗咧，就追住佢嘅男朋友嚟打，然之后将只手系咁塞落佢男朋友嗰个鼻度。 啊！ 然后，但系佢哋两个好开心咯。 系。 即系你唔觉得嗰个女朋友有嬲？然之后佢哋两个就咁玩咗一大餐。 即系呢个就可能系佢哋嘅情趣啊。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系咪即系好爱嘅时候，即系好似头先你之前讲嗰个咩采矿咧？可能是同一个程度， 我觉得是的。 但我觉得呢其实有时证明一些爱不需要去主动要求的，因为我曾经呢就是一个呢是一个都几尴尬的情况之下呢，我老公做了一样东西令我觉得哇你真的好爱我，即是正常一般人连我妈都未必做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话说因为我都有鼻敏感而且几严重的。咁我 他不是帮你煮鼻涕我怕的。 不是啊嘛，鼻敏感仔啊真的。 嗱有时鼻敏感呢是斋黑池就冇鼻水的。 我怕的，我怕而家个节目向紧个方向行啊！大家攞啲最核突嘅出嚟讲， 年初二真系讲埋啲咁嘅嘢， 正所谓开年咩都要讲 啊！我开始咁样，系咪向呢个方向行紧我哋？ 嗱，因为咧，其实我就有严重嘅鼻敏感啦。咁有时咧，我打黑词咧，咁我会抄纸巾，我不停我要带几包纸巾出街嘅。我最高纪录咧，我一日系要带四包纸巾，而且系用得晒嘅。 系 啦，咁话说嗰次我搭火车啦，应该系咁，其实嗰个空间咧，你问我系咪太多人咧，又未至于。但系都有啲人啦，咁之后咧，咁我就上黑池嘅时候咧，咁我老公意识到，咦，我想打黑池咯，咁我只手好下意识就去揾纸巾啦， 就揾唔到。 当我揾紧嘅时候咧，那个黑池就已经打咗出嚟啦，跟住我老公咧，直情用佢只手，揞住我个口，然之后啲口水喷晒落佢个手度，然之后我就望住。你做乜嘢啊？ 好伟大、啊！ 系啦，佢就话因为咧，我见你又未揾到纸巾，而且咧亦都冇手揞住个口，咁我又惊你喷亲人，咁我帮你我系挡一挡啊咁样。但系我话唉，成手都系口水，佢话嘿，你嘅边个介意啊咁、 啊？ 哇，你明唔明啊？ 你真系揾到个绝种嘅好男人啊！睇嚟， 你咪羡慕我咧开始。 喂。如果我太太咁样打字啊，我义无反顾飞身扑埋佢啦！ 你用你个肚腩挡 咯，唔系如果我有肚腩啊咩都好啦。 事发生喺我身上，我会觉得我应该会闹佢咯。 点解？ 你唔卫生噶？ 系啊，你手好污糟噶， 唔好偷我啦，咁系嘛？ 即系突然间好理性啦。咁你有两只手噶嘛？你嗰次已经打紧出嚟嘅时候，你系咪另外一只手可以帮自己揞住口鼻咧？ 佢唔得噶。 Oh, okay. Abby 是不得的。 我两只手都望着。 同埋佢是很专注做一样嘢的嘛。我哋不嬲都知道 Abby 佢做事有专心的。 是啊。 咁佢抄纸巾嘅时候呢佢就淨係可以抄纸巾嘅啫。 是啦。 咁当佢打黑黐嘅时候呢亦都只可以打黑黐，成个世界停咗㗎嘛。所以佢係做唔到其他嘢，一定係要佢先生呢伸嗰只手出嚟嘅。如果唔係嘅话败㗎。 所以知唔知点解我会遇到呢个老公啊，就因为我有呢个缺陷。上天就可怜我，就俾咗呢个老公我。 唔係啊。 真係唔恨得唔 睇俾你落咗降头。 哇！喂，但系我真系想话，即系如果当你嘅另一半去为你做一啲咁嘅事情嘅时候，你当然就系会好感动啦。 嗯、 但系如果当佢唔做嘅话，呢一件事值唔值得嬲先？嗱，即系好似头先 Abby 咁嘅 case 啊，例如话当你真系打黑黐嘅时候，你老公系完全冇意识嘅，甚至乎讲紧嘅就系你真系抄好耐都抄唔到纸巾出嚟啦。 佢系冇意欲去帮啊， 即系佢冇一个主动性啦。 系啦，即系佢冇意识，唔察觉到诶嗰、那个位佢系需要出手去帮你去诶、即系解决嗰个情况嘅。咁你觉得我需唔需要去嬲佢？ 我会嬲嘅，因为我觉得我喺你身边，你应该要随时咁样关注我有啲咩需要嘛。系啦，即系如果你见到哇大黑池我已经咁辛苦啦，个样都皱埋未揽埋住嘅时候，你仲唔抵？你仲唔俾纸巾我咧？我就觉得你唔醒目啦。 但如果我觉得你个样系最可爱嘅，我想问翻你几面啊？嗰 样即刻拎个电话出嚟影低佢。 系啊，咁啊，我就我等到呢个画面好耐啦，我 cap 低佢先咁样咁啊。朱朱你好可爱啊！咁 个样系会靓。 唔系啦，唔系即系我，因为我想讲话啦。如果系咁嘅话，佢话诶，因为你呢个打乞嗤嘅样好可爱，我想望多几下。你会唔会因为呢一个系佢嘅需求，佢希望你俾佢爱嘅表现，你而你会配合去做俾佢咧？ 成日令到佢打乞嗤咯，跟住 系啊。咁你会唔会觉得？ 接我 咁你会觉得哎好啦，咁我单方面为你付出，咁你觉得呢个要求你会唔会配合呢？ 我竟然唔会啦，黐线嘅，我提早斜后添，话俾你知。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